喂，阿迪，你叫知唔知部手机识唔识用噶？ 梗系识啦，打电话、SMS 呢啲绝对冇问题。 喂，而家仲边有人打电话噶？梗系玩噶啦，仲 SMS？ 你唔话落后啲啊？ 部手机嗰个电脑，其实佢有无限功能等你发掘，好似上紧画嘅电影都可以免费睇，唔使装有线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杯所有嘅足球赛事直播，仲有中日韩港晚都任睇唔嬲。 咁手，咁有冇得睇 A V C？ 啊，醒啊！成人电影行住睇又得，下载翻嚟慢慢叹亦得，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买翻本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后啦。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各大报摊及便利店均有代售。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返返嚟第二節啦，咁繼續我同姚川喺度啦。咁頭先姚川都講到，講下中國一孩政策嘅問題。咁上一節提到關於施永青嘅一篇文章，就話放寬一孩政策嘅各項好處。OK， 咁其實我自己有啲個人嘅睇法嘅。首先要咁樣講，就係話呢一刻去放寬一孩政策，大家都以為或者認為嘅就係話，哦，中國嚟緊又會可能生好多小朋友啊、細路仔啦。我諗頭先姚尊喺第一節度講嘅呢，有啲玄機喺度嘅。當你過去嘅就係話 ,ok, 因為農村嘅職位唔高，搵唔到多收入，所以啲人就走出去城市度打工啦，然之後衍生出到嚟嘅就係話農村個勞動力係低咗嘅 ,ok, 而我哋亦都好多知道，我哋亦都知道就係話好多人係喺城市度打工寄錢返去農村度嘅、去養返所謂嘅屋企人，即係一啲比較 牛啊最清楚啦， 係啦，勞動力低嘅人口應該去咁樣講，咁所以就係話 ok， 而顯即係成個本身啲人口個流動嗰、那個動向就係咁樣。但係去到要講嘅就是、我諗施永青成篇文章忽略咗一點嘅就係話成個市場嘅結構嘅問題，就係話嗰個個 demand 同個 supply 嘅問題。我會覺得當你生一個小朋友去到現今中國嘅社會嘅時候，發覺個價錢係好高，即係話佢哋個負擔係好重嘅時候嘅話，呢、這個係會有一個障礙，就係話究竟佢會唔會繼續好似過去嘅中國嘅歷史嗰個文化一樣，就係話一家要三五六口。我覺得唔會再有咁嘅出現嘅 ，OK， 因為當大家都接受咗城市嘅生活指標或者個生活指數嘅時候嘅話，佢哋亦都會每一個爸爸同每一個媽媽每一個家庭都會望嘅就係話，喂，假如我生多一個小朋友嘅時候，個投出嚟嘅成本係好高的話，咁佢未必會願意去生太多個嘅， 係， 咁所以我調翻轉會覺得放寬一孩政策 ，OK。個壞處唔會再好似重複翻以前我哋中國歷史文化咁樣啦，而係話個好處，我係同意少少一點嘅，就係話 ，OK， 當你係冇錯，你會放寬少少，因為你係推動到部分嘅consumption，即係話個消費力，但係咪推動得咁大呢？我係有疑問喺度啦。交返俾姚尊啦。 好，嗱，所以首先要搞清楚，係從經濟學嘅角度啦，我哋唔好睇一啲嘅社會即係家庭倫理嘅問題。 係 ，OK， 我哋撇開呢樣嘢，因為你話有仔送終呢樣嘢係無價嘅喺中國人社會、我生一百個生個仔出嚟送我終、我都冇辦法㗎啦。呢樣嘢已經唔係成本回報考慮。如果你成本回報考慮嘅話，嗱，當然你的你咁講就話，譬如香港人咩養一個要四百萬、，OK。如果你經濟考慮，如果個細路仔係一個 product、你即係話你投資四百萬、你想攞翻四百萬以上嘅嘢先有得養老噶。如果唔係，我係用個養老啦，因為而家中國佢自己計數就係話咧，而家呢一刻咧，十個勞動人口就養一條老嘢， 係 嚇、過到2030年嘅時候咧。30年嘅时候呢，就五条劳动人口呢就养一条老嘢。去到2050年嘅时候呢，就两条劳动人口养一条老嘢啦，二对一㗎啦，负担就好重。所以你而家生就将个人口结构呢就改变，好似日本一路想做嘅嘢，人口结构改变。但问题就啱啱讲过，就係话呢个世界系冇 free lunch， 一个卡路里嘅食品等于十个卡路里嘅石油咁计。即係话你生咗出嚟，你掉咗四百万。 OK， 你台面嚟，以一個家庭為例，你拎咗400万出嚟養咗佢，第一樣嘢你要考慮嘅，以個 micro 嘅角度、微觀嘅角度，嗰細路養變唔變成400万先之後，賺唔賺到400万啦、啊？第一樣嘢你要考慮嘅嘢就係話，而家嗰個中國嘅經濟可唔可以俾到一個細路仔變成成年人之後賺翻咁嘅錢翻嚟咧？即係話俾你聽，一定唔得嘅。你除非你好有錢啦、啊，嗱呢樣嘢好有錢嘅問題就出現問題啦，就係話有錢人唔可以生多啲咯。但係同一樣亦都係一個社會問題，有錢人生出嚟嗰啲通常都唔係 勞動人口嚟噶嘛， 都唔係勞動人口嚟咁樣嗰啲齋食嘅啫嘛，大佬啊。所以嚇依、這個微觀嘅 micro 嘅角度，我哋要咁睇；從一個 macro 嘅角度要睇，這個世界係冇 free lunch 嘅嚇、啊，即係話我養個細路，我生個細路出嚟。我唔使俾錢嘅，即係咁講，有人俾錢我養大佢嘅、啊，政府養佢嘅，咁、啊、政府雖然俾錢你養佢，但係嗰啲貨物或者係嗰個嘅養大嘅過程當中，你需要嘅嘢都係要個社會成本、社會資源嚟到產生㗎嘛，係咪？嗱，你咁計啦，而家喺中國裏面你食400万嘅飯，食咗十幾廿年，食咗400万嘅飯。而呢啲飯整出嚟，呢啲餸整出嚟嘅話，係遠遠喺個資源嘅消耗上面係遠遠超過400万啊嘛。 係， 因為中國嗰個資源裏面係冇一個政策係講 preservation 嘅，係冇一個嘅點講啊，持續性嘅、 嗯， 即係咁講，掘咗笪地，阿的你掘笪地就掘咗啦，掘完之後你就怕攞有走噶啦，嚇、 嗯， 咁、啊、我搭住咗爛地噶啦。你咪同西方嗰、那個，即係美國嗰個農業政策唔同。美國農業政策就係農地，你做咗出嚟，你下年都係農地，十年後都係農地。中國就唔同啦。今年我掘爛佢，總之我最快攞到最大嚿嘅錢，種到最多嘅菜，我掘爛佢，養到下面啲泥咧洗曬嘅，變曬質嘅啲泥，跟住我拍化肥落去，拍化肥落去係自欺欺人嘅啫，係咁拍落去。化肥你都系要啱讲嘅啦，化肥你都系要用生产成本，你都系用国家资源去做出嚟噶嘛，系咪？你要石油噶嘛，所以呢个世界冇 free lunch 嘅情况之下咧，依、這个咁嘅中国里边生一个细路仔，嗰、那个成本喺个 social cost 里边咧，其实系远远大过你讲嘅400万养大佢呢样嘢噶。啊，咁呢样嘢系要中国要首先搞清楚自己个成个国家嗰个资源政策先至好行呢一步。如果唔系你话，好多人都话你而家13亿人，你放宽咗一孩政策，喂最多咪多1.5亿啫，系、嘛？但系喺而家我哋熟悉嘅认识嘅中国嚟讲，多1.5亿真系好多噶啦，吓嗰1.5亿要食要住，尤其是食啊，饮水都系一个问题啦，系咪？中国都已经冇咁多水俾你搞咁多嘢啦，吓咁嘅嘢全部都系拉上扯下，全部都系资源去开垦，全部都系个资源用一个最短时间掘尽佢，之后30年后、40年后、50年后，人口生咗出嚟就系咁多。你資源就越嚟越少嘅話，依個資源就係嗰個 social cost 嘅問題。好多個 point 我哋可以攻擊，就係話好多人都話就係之前有啲民工荒，民工荒即係勞動人口唔夠啦，係 咯， 勞動人口唔夠就真係生得唔夠啦， 唔夠啦。 咁但係民工荒，大家都知道民工荒就唔關嗰個勞動人口夠唔夠嘅問題嘛，勞工荒而係好多農村嘅人去到城市打工。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佢哋揾唔到一个嘅打工嘅生活，或者打工嘅一啲嘅作为人嘅一个条件，所以佢啲唔喺度打工啫嘛、 嗯。 所以个民工荒唔系话人唔够，系啲人唔愿打嗰啲工啊嘛。呢、 嗯、 个亦都系社会结构或者系个转变嘅问题啊嘛。吓、 嗯、 咁啊，所以你又唔可以用民工荒嚟讲。如果你话讲内需嘅话，正头先咁讲就系话。內需市場，你係多咗好多嬰兒產品、 嗯、 個需求，令到好多商家賺到錢。咁但係能夠賺到錢嘅，只係一個好小撮嘅人賺到、啊、大部分人都仍然係賺唔到啦。咁呢樣嘢亦都係可以 attack 到。第三個 attack 嘅 point 就係話，如果你話人口增長就係等於個經濟增長嘅話，喂，過去嗰十幾廿年都見到東南亞人口係增長， 嗯、 非洲係人口係增長， 嗯、 但係經濟有冇增長過呢？ 嗯，但問翻 一樣係冇 嘅 啫。 但問翻姚尊一樣嘢嘅係點解突然之間即係你覺得會放即係所謂傳緊風或者成話要放寬一孩政策呢件事情呢？即係雖然我哋都知道成個近呢十幾廿年嚟 即係名存實亡㗎啦呢四個字。 係啦。 咁但係點解要突然間好似一個官方嘅形式宣布冇啦冇咗佢啦。 抗內需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啱啱講過即係嗰個嘅家庭倫理嘅關係啦。啊、第三樣嘢就係、是、最我覺得大家要值得思考嘅就係、是、呢個放寬一孩政策本身後面佢嗰、那個嗱、啊、首先論咗嗰個成敗先。 嗯。 啊、因為一個細路仔你生咗出嚟之後呢其實人口就是人口啦你講13億人就13億人啦。但係13億人裏面你係關乎三樣嘢嘅。第一樣就係個知識。第二樣就是能力、 嗯、 第三樣就是健康、 嗯、 OK 你是不是可以在一個國家的層面上面你可以給到知識他先、 嗯、 你是不是在一個培育過程當中你是不是給到能力他先、 嗯、 到最後你是不是可以保證到給到健康他先、 嗯、 因為如果這三樣東西不齊的話你生了個人出來沒有知識的、 嗯、 生了人出來你給了知識他但他沒有能力的、 嗯、 生了人出來你給了知識他又有能力但他是沒有健康的、 嗯、 一樣不行的、 嗯、 那現在一樣東西你要想中國政府是這三樣東西你給不給到一個剛出世的小孩先、啊、而在這個出世的小孩裡面在一個城市裡面一個比較有知識的人即譬如兩個大學生結婚他們我可以告訴你10對這樣的夫婦只有 0.1 對是想結婚的即是想生仔的 是、 啊、那想生仔那些只有兩種人一就是農村都是當養豬這樣的一生就生十幾二十個一系就好有錢因為佢屋企太大呀吓佢想間間房都填一個人嘅話佢又要生返三四打嘅。吓咁所以你係咪為咗呢樣嘢而做放寬一孩政策呢如果係嘅話呢個危機就非常非常之大。咁一孩政策確實係會做咗好多一啲嘅產業出嚟。而呢啲產業亦都係非常之變態 ,ex-business 嚟嘅佢叫做。嗱、 嗯、 第一樣嘢就係話過去嘅時候就好多養老院喺各地走咗出嚟因為中國經濟中國政策都扶持養老院啦。咁好多人去開養老院啲養老院都非常之咁靚嘅。嘩成個度假村咁樣。就正如先講啦一啲嘅農村嘅人個仔去咗出去打工或者好多其實大部分唔係出咗去打工大部分去咗美國去咗歐洲移民咗咁、 嗯、 剩返個兩老喺個農村或者城市嗰度但係嗰啲有錢嘅咁、 嗯 啊、所以就好多呢啲咁嘅道喺啲養老村就營運而生啦、啊、你俾幾百萬成世㗎啦你喺裏面你可以喺裏面住咁、啊、有齊晒私家看護啊有得打 golf 啊有得游水啊咁樣你游水嘅時候成排人喺個泳池側邊成排看護喺側邊睇住你嘅、啊、你浸一浸水即刻有90個救生員跳落嚟好多呢啲係一個好大嘅產業嚟嘅因為中國人曾經係拎過幾十億出嚟扶持呢樣嘢。咁但係呢樣嘢都唔緊要都唔緊要啦養老村都係一個德政嚟嘅咁前幾年有個朋友同我講話佢係搞養老村嘅搞幾個嘅大陸喺啲大城市搞得幾有聲有色佢話嚟緊要諗一諗呢搞孤兒院啊。 喔、 哦。阿德你會唔會搞孤兒院啊俾錢嚟點解 你要養㗎嘛。 你冇錢賺㗎嘛。 係啊。即 孤兒賺咩錢呢 你齋付出而冇收入㗎嘛。 你話。 我咁樣講你當個概念係孤兒院嘅意思其實你慈善服務機構嘅你問我所知。即一班小朋友佢無父無母佢需要人照顧俾飯佢食嘅。咁 ok, 作為一個 business 上其實唔係 business 嚟㗎嘛。呢個係一個charity 嘅形式嚟㗎嘛。 係啊。 除非你表面上就係孤兒院啫實質你好似啲即衰啲講啦即你好似寵物店咁咁你剔咗佢返嚟 ,and then, 整到佢乾乾淨淨會冇啲寵物店都係㗎係街執執完之後有個主人發覺咦 ,ok 喎跟住喔得幫你做晒驗身然後買咗佢5000蚊咁咁你呢個就唔係孤兒院 即係呢啲女孤兒院啦、 啊。 係啦、啊。女孤兒院我話我多初時都同佢講咪搞女孤兒院啦你嘅賤人咁樣佢話唔係主要係男、女都有咁樣總之孤兒院啦有男有女啦。啊咁就跟住佢講完之後講一大輪啦咁我唔係好明嘅嗰陣時候我又話唔係好同意啦。咁而家我又會同意呀。 嗯。 即係點解 點解 一孩政策嘅放寬。唔係一孩政策嘅唔放寬可以咁講。 喔、 哦。嗱我有個朋友我首先講一個故事先我個朋友呢咁佢係生咗第二個。咁應該係今年生嘅今年生第二個。咁都入咗戶籍嘅入咗戶籍嘅即係佢第二個都得啦咁我話佢點解呀俾咗幾多錢呀咁佢有個更加好嘅方法俾少啲。呢、這個方法呢又好變態。就佢有個大仔 就两岁， 嗯， 即系两年之后今时今日有生一个啦。咁佢同计生委讲咧系妈嘅呢两个，细嗰个咧系当日唔记得报，咁，所以咧就俾少啲钱就可以补翻嗰个细仔系一个妈仔同个大嘅。 但个年龄个 age 唔， 你俾得钱就唔会计咁多嘢啦。总之你咪细嗰个咪无端端一出世两岁开始出世咯，吓两岁开始咯，佢冇零至一岁咯，系咪？咁嗱，如果你套用翻孤儿院一样嘢啦，其实亦都有呢啲咁嘅嘢嘅。嗱，我哋喺个计生委嘅角度去睇个中国个人口政策咧，其实好简单。譬如阿的你一个市长，吓每年你都有个 budget 喺度嘅，人口嘅 budget 喺度，即系话你估计你个人口，譬如系里边你下边啲村民。会生譬如是一万个細路，咁死嘅就大概係即係村民里面死嘅譬如係五千个，咁叻咗条數咪五千囉。 嗯。 啊、即係话你到最后年尾嘅时候同阿公讲，喂我做晒任务啦，最后呢嗰、那个我哋个村个人口呢就多咗五千，同年头计嗰条數呢一样嘅，咁、嗯、你就得㗎啦嘛。阿公系唔会理你嗰五千喺边度嚟㗎嘛。 係啊。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白啊，我明白。 即係话如果我开个孤儿院， 嗯， 萬一真係 touch wood， 有個小朋友可能三四歲，老豆老母釘鬼咗，因為做小販俾城管打死咗 ，OK？ 嗰三四歲細路仔去拿住個户籍係姑爺㗎嘛， 嗯， 咁呢個户籍係值錢㗎嘛， 嗯， 呢個户籍值錢㗎嘛，係嘛？咁我可以踢走你嗰個姑爺户籍，姑爺呢個姑爺個户籍，跟住如果有人想買呢個户籍，我可以俾佢㗎嘛， 嗯， 到最後咪一加一減啊， 嗯。 条数咪一样咯，我咪可以同阿公讲，哇，系啱数啦，但系其实就造成咗一个孤儿无端端冇咗个户籍。 系啦，咁点咧嗰啲？ 咁我理得佢点啊？总之我卖咗出嚟就得噶啦，系嘛？呢啲 ex business 嚟噶，真系可以谂噶。如果你折堕啲，你真系可以做噶。 而家做唔到， 系嘛？ 吓， 即系譬如你话唔好话养到两三岁，跟住老豆老母死咗嗰啲孤儿啦，吓，即系譬如你话系喺街执翻嚟嘅。咁嗰、那個你係村長，你可以話我喺街度執，咁佢應該係攞到户籍嘅，你可以攞咗先㗎嘛。 係。 你可以報咗攞咗先，跟住個户籍嘅時候你就唔知點解會轉咗出去㗎嘛。 嗯。 總之阿公睇嗰條數就係話去到地方嘅時候就係話佢叻返一條 大數。 嗰條數出嚟係咁多，總之你話俾佢年頭話俾佢聽多五千就多五千就得㗎啦，我唔理得你嗰五千點樣嚟啦。咁、 嗯、 所以呢樣嘢咪造成咗好多好多好多不公平嘅嘢囉。 嗯， 亦都造成咗呢啲不公平，系造成咗好多嘅商机出嚟咯。你敢唔敢做啫？咪啲商机？ 我唔敢啊，太折堕。我唔明你意思啊，好折堕啊呢件事。 折噶， 嗯，系咯、 啊，系堕噶。咁 得啦， 咁但系应该都几好揾噶， 好好揾添， 好好揾噶。 你即刻攞咗户籍，大佬，你趴咗落去，基本上。 如果你系屋诶国内嗰啲有钱嗰啲人家吓、啊，你生咗两个女。你生到最後一個仔，個仔個户籍你多多錢都俾， 嗯， 多多錢都俾啊， 嗯， 你當係你計佢去移民美國嘅啫， 咁、嗯、我就再折墮啲咯，即係可能嚟緊會衍生到更多嘅嘢出到嚟咯，就係話有扎人揸住扎隱形户籍喺度咯， 會噶，計生委冇揸住咩？有揸住噶， 一定揸住隱形户籍咯， 一定有揸住， 本身你係可以 search 揾嗰扎人嘅户籍咯，但係。找到的時候咁 ending 嗰扎其實係已經唔知去咗邊嘅咧，真正嘅人唔知去邊啊！ 我懟冧佢， 係啊， 攞翻嚟，因為你細路仔，你細路仔户籍咧，譬如兩三歲嗰啲咧，你撈四啊嘛，你都唔知道發生咩事，係嘛？你真係完全撈四嘅喎，嚇嗰啲檔案又喺我度嘅，係嘛？咁你直頭你唔知嘅喎，你長大成人之後，你發覺你冇户冇籍，你變咗黑市嘅喎。咁嗰陣時你先覺得奇怪，但係嗰陣時已經雨過天青啦。我已經係嚇， 係 啊， 飛走咗啦、嗯，我唔知去咗邊啦。你又揾我唔到嚇，咁、啊、你又發覺你自己無端端兩三歲嘅時候，老豆老母俾啲城管打死咗、 嗯， 去到十幾歲我知道要讀書嘅時候，發覺我原來黑市嘅。我明明我記得我老豆老母嗰陣時生我一個嘅啫，嚇咁、啊、我又黑市喎、啊、變咗，嚇、 嗯、 咁、啊、你個户籍去咗邊咧？咁你冇得揾嘅喎，係、 嗯、 嘛？咁所以呢樣嘢係一個好好大嘅一個嘅商業模式嚟嘅，嚇、 啊 啊、你真係絕對可以諗諗，嚇咁、啊、所以即係背後即係呢個嘅取消一孩政策，佢裏邊講好多內需嘅條件，嗱、啊、內需呢樣嘢亦都係好大嘅斟酌點嚟嘅，你係咪要因為內需嗱？啊我嘅 main theme 就係話，你生一個，你食咗中國嘅資源， 食得好多，而中國嘅資源你冇辦法再食落去，因為點解呢？中國嘅冇一個好統一或者好有遠見嘅資源政策，係維護資源嘅政策。 係 嚇，總之掘就掘啦，食就食嚇。你要知道，你唔好講中國，全世界都係啊，魚都就嚟冇得食噶啦嚇。牛你更加唔好講啦，你第時食牛啊，即係可能係肥牛火鍋，我諗嗰碟肥牛七八千蚊好似，咁你冇一個好長遠嘅維護資源嘅政策之下呢，你為咗個內需而推一個咁嘅而放寬嘅一孩政策，中間就會出現一個好大嘅困窿啦。你為咗內需你推一孩政策，但係啲你係放寬一孩政策多細路仔，而呢個多咗嘅內需你係要繼續去蠶食個資源。你整啲玩具俾佢，咁嗰啲資源嚟㗎嘛，係咪？你整啲玩具俾佢，咁啲細路仔好開心啊，跟住個繼續放寬一孩政策，又多細路仔又食咗一啲資源，而第一 round 你放寬一孩政策，細路仔長大成人啦，十幾廿年之後啦，佢又對國家對我哋中國嗰個資源貢獻又唔係咁大，你唔係整咗個科學家出嚟，你又整咗個好食懶飛嘅出嚟吓，咁食開嗰班就繼續食，第二班食嗰班又繼續食，第三班又繼續食，你中國嗰個資源你捱得到幾多個年代呢？都唔好講個年代啊，唔一代可能六十年啦，你唔好講話一個甲子咁耐啦吓，佢為捱到幾多個十年都未必得啊，大佬！ 我想讲呢个问题咧，就系、是、要跳翻我哋头先我哋头先第二节所讲嘅少少嘢，就系话，当你放宽一孩政策嘅时候，其实唔会代表到好似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咁样系咁生，每一家每一户都生，因为会睇住嗰个成本嘅。OK， 系啦。 而本身因为中国喺早嗰四五十年前开始实施咗一孩政策。嘅禍害到到呢一刻，我哋知道中國本身成個喺經濟上嘅資源上已經係喺一個好有階級嘅層面，即係話有錢人好有錢，窮嘅人好窮，個貧富懸殊好大。假使而家放寬一孩政策，即係話去生多一個小朋友個推動性會係一啲好有錢嘅人會去生， 係啦， 衍生到幾個問題。第一嘢就係話，個勞動力未必係可以好似理想咁樣會加大咗勞動力嘅，反而更加可能係令到個勞動力負擔更加重。 啱啦。 第二，呢個係中國本身成個呢二十年嚟嘅文化嘅通，我只可以講嘅就係話，因為當你有好有錢嘅時候，你接觸到好多知識，正常係咁啦。而同一時間就係話，當你願意生多一個嘅時候，嗰班人大部分人都唔会留喺中国嘅， 系啦，呢、這个你知系大镬啦。你个劳动力咧，你生咧就喺香港嗰度生，食咗十年八年之后咧，佢就飞走鬼咗， 而系去咗外国嘅， 去咗外国啦。咁所以你讲得啱嘅，的即系而家喺中国嗰个嘅生仔结构里边咧，你会发觉中产嗰班或者系叫做有啲知识水平嗰班，佢系唔愿生嘅，因为佢会计翻自己个家庭规模个成本同效益。啱啱讲过啦。啊、生咗出嚟，喂大佬唔掂喎，係咪啊，咁我係有知識分子，我知道生出嚟真係唔掂㗎嘛。咁、第二樣嘢就係話，生嘅一係就極有錢，一係就極窮嗰班。極窮嗰班都係當係博生咗出嚟，第時變咗標機嘅啫。 係啦。 係咪總之養唔大嘅，生唔掂嘅，咪由佢囉，咁我都兩腳一伸㗎啦，係咪咁所以就多咗嘅人未必係變成勞動力啊。未必是变成劳动力啊，同埋你讲緊嘅而家去为咗放宽一孩政策提振嘅内需，呢样嘢系会做到啊。但系赚钱嘅唔系全国去赚啊， 系啊， 只系会加深个贫富悬殊啊， 系啊， 系嘛？因为有即系赚到呢笔钱嘅人系少数嘅人啊，做奶粉嘅人，做玩具嘅人， 食物， 搞教育嘅人，食物嘅人，系嘛？资源嘅人啊，咁呢样嘢。是好短視啊！其實正如蕭永清咁講，就係話你可以解決到產能過剩嘅問題。你生多咗會解決產能過剩嘅問題，某程度上啱嘅。嗱，多個人多雙筷，係真係嘅。咁但係呢樣嘢係會好浪費，或者係一件好短視嘅嘢啊！你生出嚟啦，你總之你食剩咗飯啦，你阿的你生兩個出嚟，你要食埋嗰兩碗飯咯。咁你咪唔會嘥咯咁樣。咁但係。 唔係一餐飯咋嘛，呢個國家長遠發展 唔 係講緊長遠㗎嘛，咁所以如果你話個一孩政策一放寬咗一下唔覺意而呢樣嘢係爆咗出嚟嘅話，因為而家基本上解講緊一孩政策裏面，中國已經係依過去兩個禮拜裏面已經衍生咗好多理論，啱講過譬如 Adam Smith 啊、Ricardo 啊、海恩斯嘅理論走出嚟去 support 呢樣嘢，但係喺 support 極裏面你冇一樣嘢，冇一個 data 可以說服到我，就係話個人口結構嗰個改變啊，一孩政策改變，人口嘅結構改變係講緊乜嘢？啱講過，係你係生產咗一啲嘅有知識、有能力、有健康嘅人出嚟啦，還是係生咗一堆攤大手板嘅人出嚟咧？還是係生咗一堆冇乜嘅知識、冇乜能力，亦都似乎唔會受到啲乜嘢教育嘅相對比較低等嘅人出嚟呢、即係或者農村嘅人出嚟呢、你冇一個好好嘅預測喺度啊！即係如果你話、哎、我計過啦，哇！原來咧，即係啲大城市裏邊咧，啲中產人士、啲專業人士受過教育嗰啲咧，好想生，但係有一孩政策，佢哋生少咗，我哋要增加佢哋生育能力，所以我放寬，咁我覺得冇問題嘅。咁提及个问题唔系全国性去做呢样嘢呢，咁我觉得个问题就好大呀。 我冇要专利睇到咁深入啦，我就觉得一样嘢嘅系话，你将一孩政策放宽嘅时候，因为本身嗰、那个喺而家现今中国社会上个资源个分布已经系喺一小撮人手上，即系正常地去睇嘅就系话，当佢哋愿意生多嘅时候，嗰、那个无论个教育嘅层面啦，或者生活嘅层面上咧，呢一扎人系会优先过喺农村所生嘅新嘅一系， 只系一优生论 优生论嘅问题。咁然之后带到出嚟嘅就系话咩咧？呢一班人随时嘅就系话会走出去国外啊， 系 而成个结构。翻轉頭講嘅就係話，你放寬一孩政策嘅時候，就係可能養咗一扎 OK 有部分係好知識嘅人，但係嗰班知識人係外流，你唔可以箍得佢翻嚟。係 啦， 咁變相令到成個中國嘅就係話一扎低仍然存在或者加深咗就係個低勞動力人口嘅問題，已經撇除咗你成個社會個負擔嘅問題啦，已經 係啦。嗱，所以啱啱我講過一個人口轉變嘅過程，又分咗四個 stage 嘛。第一個 stage 啱講就係話出生率高。个个 bling bling 咁啊，即系生仔都系一个娱乐嚟嘅啫，系咪？啊，死亡率越高，咁啊，最有条数系叻埋差唔多嘅。咁啊，第二个阶段就系去到二战之后啦，咁啊，一个嘅啱你讲嘅 baby boom 啦，吓，咁个人口增长率好高嘅，出生率好高，但个死亡率因为医药嘅关系咧就跌咗落嚟，咁呢个中间个差距最大嘅， 系啦， 吓，咁一个系叫啱讲人口红利，第三个 stage 而家我哋面对紧，中国而家面对紧就系个出生率降低咗，而呢个咁嘅死亡率咧喺低位里边咧就打平嘅，吓，即系唔会大上大落，咁呢个问题就系话。而家我哋要即一个嘅出生率同埋死亡率嘅差距系收窄咗，但系系咪代表个人口红利系会减少呢？喺美国唔系嘅，因为美国始终系知识普及化，喺中国系嘅，因为生出嚟嗰啲即系讲真，自己富二代嗰啲冇乜生产力，炒来炒去，炒楼，炒呢样，炒嗰样，打爸大把钱咁样，咁呢啲冇生产力嘅，咁啊，所以嗰个。相差嘅 difference 呢，嗰个人口红利嗰个数呢係細个实际嘅数字㗎。即係譬如出生率係 20%， 死亡率係 10%， 中间个差距係 10% 嘅。以往嚟讲 ,10% 係扩大咗个生产力扩大，譬如假设係 10%。而家呢个 10% 係生产力嘅譬如 5% 嘅啫。而家我哋面对一个问题，係从来人类历史上面未面对嘅问题，第四个 stage 嘅问题。就係话嗰个出生率係增加咗。因为假设是一孩政策，我们假设首先是假设了放宽一孩政策先，出生率突然间增加了，而个死亡率是一样是没有变的，那由这个 10% 又增加了譬如 20%, 即是出生率高过死亡率 10%, 增加到 20%, 如果那个生产量是继续是生产那个能力是提高了是 5% 继续维持不变的话呢，中间个 difference 的 15% 呢就不是人口红利了，是人口的衰竭了。调翻转头，如果中国你唔搞，你唔放宽一孩政策，个出生率下跌，跌到低过个死亡率嘅话咧，就变成日本个情况啦。 系， 如果变成日本个情况 ，OK 冇问题，日本都冇问题啦。日本个经济系好差，但系都未至于灭亡个阶段啦。个问题就系、是，都系围绕住所有嘢。我其实今日讲古仔里边，我好多集里边都系围绕住中国资源嗰个应用嘅问题。 而係你要知道日本有一早十年前已經意識到一樣嘢，佢個出生率佢唔可以突然之間大幅提高，佢個死亡率亦都唔會大幅減少， 嗯 啊、所以佢一定係 less 數啊。佢好多個生產力嚟講係 less 數，所以日本十年前、十幾年前可以做一樣嘢，就係話佢內部嘅資源係一定 keep， 佢一定係食外邊啲嘢，喺中國嗰度買，喺中國嗰度用。第二樣嘢，佢個生產工序，我人力唔夠嘛，我勞動力唔夠嘛，我喺大陸嗰度生產咯。中日本係有冇咩變化？如果中國唔放寬一孩政策，繼續一孩政策，出現咗日本嘅情況啦，出生率低，死亡率唔變，變成一個負數嘅話咧，中國可唔可以去維繫自己個資源嗰個確保性？ 嗯， 同埋能唔能夠放低面子，將自己個生產移去中國以外嘅地方？ 嗯。 嗱，呢樣嘢其實好配合我之前講，譬如人民幣政策嗰樣嘢，咁所以而家去到一個階段，啱啱我的問我點解中國要行放寬一孩政策？我覺得佢睇到一樣嘢就係話資源我哋一定要掘，唔掘利益集團就會嘈。 係 世界工廠我哋一樣要維持，唔維持嘅話冇面。 嚇、 咁所以我要放寬一孩政策，唯一就要搏一鋪就係話將個一孩政策嗰個出生率同埋死亡率個差距拉大咗啦、 嗯、 即係多咗人生啦，拉大咗之餘亦都同時令到呢班人嗰個嘅生產能力係提高，呢樣嘢就關乎嗰個教育啦、 嗯、 所以嚟緊中國要投入超級大量嘅教育資源，係、 嗯、 超級大量啊， 係啊， 係大量到不得了。好啦，你話中國過去嗰十幾廿年都投入咗好多教育資源入去，咁但係衍生到嘅生產力嘅促進亦都唔見得好多，有啲乜嘢嘅問題出咗嚟呢？嚇、咁佢係咪個教育唔合潮流呢？還是係點樣呢？呢樣嘢就正正就係一個嘅 core， 中國而家面對嘅最 core 嘅問題，就係話一小撮人係賺緊一啲好容易賺嘅大錢。 係， 我開間求其開間工廠翻版啲嘢，我已經賺到錢。阿迪，你同我讀完大學，讀完碩士，讀完博士，你唔會做翻版，你唔會入呢啲工廠裏面做，但係承受咗最大嘅就業市場係呢班咁嘅工廠。 嗯， 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明啊， 就係呢班咁嘅工廠，你成為一個有知識、有能力、有健康嘅人，你不屑喺個就業市場做呢樣嘢，咁你有咩做呢？ 嗯， 咪冇嘢做咯。 呢、這個咪其實某程度上都套用翻，等同於而家嘅香港啫嘛。 係啦，即係話中國其實依樣嘢要搞，你放寬一孩政策冇問題。第一樣嘢個啟示就係第一樣嘢就係話，你嗰個資源個保護力要好強，你唔可以掘自己資源。第二樣嘢，你個教育同嗰個經濟結構個模式嘅結構係要配合到啊。即係譬如阿迪，你喺大陸度讀大學，你讀好高級嘅，唔知乜鬼嘢啦嚇。你出嚟一個獨當一面，但你揾唔到嘢做，咪賴嘢嘅喎。但你讀大學裏面學翻版嘅，學抄人嘢嘅，你出嚟之後揾到嘢做，佢、個教育嘅問題咯，adopt 唔到中國現時嗰個經濟環境咯，咁啊，所以咪出現好多嘅問題。所以我係好擔心你放寬一旦放寬咗一孩政策嘅時候，你變成咗一大堆不是生產嘅東西走咗出嚟嘅話，十幾廿年走咗出嚟嘅話，佢有不斷咁樣食，佢哋唔會食得少㗎嘛，係咪？隨住嗰個中國國民嗰個生活需求越嚟越高，佢哋唔會求其烚熟啲牛肉就食㗎。係 呀。 佢一定要食隻牛最靚，食牛腩河都要食崩沙咁樣㗎嘛。一隻牛有幾多崩沙位啫，係咪？咁養多幾十百隻、百萬隻俾佢囉。咁所以呢個係個資源嘅虛耗嘅問題，會隨住個人嗰個嘅一孩政策嘅改變咧，食得仲快嘅，咁啊會死得好快嘅。大家放長雙眼睇下。 好啊，咁啊，時間差唔多咯。 終於今日唔使講故事， 時間差不多。 希望你明白啦，講得有啲亂嘅，希望你明白。OK。 好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第一次網上 NBA 直播啊！ 香港第一次嘅網上嘅籃球直播啦，咁我哋有幸成為一員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榮幸嘅。 咁啊，呢一場波啊，洛杉磯打比啦，呢個快艇對啲湖人嘅。湖人如果用做主場嘅成績咧，就係16-10嘅，但係快艇今年嘅作客成績咧，就係17-12。 嗱，我預測啦，快艇贏20啦，大家點睇啊？ 一個 crossover， 同呢個 DeAndre Jordan 一個 big and roll， 跟住轉方向俾呢個 Caron Butler， 跟住 Blake Griffin 一個中距離入埋15-0， 表就變咗唔夠人打噶嘛。相反，你係點樣用另外嘅球員幫呢啲得分點去攞分啊嘛？即係你話杜蘭特， 你諗下火背後教練邊個？ 講 Pat Riley 唔通就係 冇錯啦？你知唔知 Riley 咁多年嘅經驗係嘛？我點樣守你？其實佢做過 system 做得好。 你知唔知甲一好多隊嘅教練係邊個啊？你知嘅想上 蕭常啊嘛， 梗係唔係啦？Kobe Bryant 嘅 drop step 一個 half fake， 跟住用左手 呢手出手的個位置咧，就係同個框平高度，咁變咗咧喺個咁嘅掟出去個角度嚟講咧，即係 ESPN 睇做過個分析咧，就係呢個咁嘅掟出去的角度咧係好有利咧。 你識單打獨鬥，我都可以喎。即係你見到熱火有心呢幾球係俾詹姆斯單打獨鬥， 你絕對講得啱。 翻上去啦！ 哇， 曳啲喎呢 球就嗰個嘅。 開打接波魯沙，二號位打翻 Kevin Martin 啦，係啦，咁樣可以對翻得翻個節奏咯，可以再 調翻轉就可能大隻少少，因為我諗硬啲肌肉多啲啦，咁樣照。咩骨多，咁變咗可能同埋個落地 應該唔會多嘅，係少即係肌肉啲嘢，骨多我都驚嘅。 骨長，骨長， 又係，佢有骨。 星期三晚9:30 ，Thomas、阿謙、夏薩特、藍天雪地。